锵锵三人行，今天咱们也开一个这个文化界的路线方针的这个会议、啊。 文艺座谈会。 文艺座谈会。文艺座谈会啊，咱们。 来在延安呢、啊。 对。不是延安，只能在香港。我是想聊一个什么事儿啊，我最近啊跟几个导演啊做咱们这个锵锵三人行，哎，你知道我现在有一个感觉啊，就是现在的很多中国这个导演啊，他们在操心观众的智商，就是懂不懂成了一个很要命的问题。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哎名导演，没拍完电影之后啊，就点映的时候啊，他就能够哆嗦成就是每过一个情节，他就要看观众反，他就问这个懂不懂，这个懂不懂？看完了电影，一听说有人说哎呀我没看懂啊，哗一下这汗就下来了，因为他觉得这就没票房了。所以那天贾樟柯在这儿聊，他呀，他说我就不明白了，怎么就那么怎么不懂呢？怎么会不懂呢？说这是不愿意懂吧？和比如说那天马未都也在说，他说好比说，他说我就不明白，说聂隐娘，他说我一句话就能跟你说清楚，又怎么不懂的呢？那不就是一个女的要刺杀这么一个人，但是她之间有一些恩怨，这女的发生 所以下不了手，对， 下不了手这么一个过程吗？那有什么不懂呢？哎，所以我现在发现很多这个导演啊，他今天琢磨的问题是生怕你不懂，这他操心你的智商，你明白吗？这个问题 没有，我觉得这是重要的问题啊。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这一两年嘛，中国的电影大饼大得不得了。坦白讲，你随便一部什么什么白痴都懂的电影，可以卖个5亿、6亿、7亿、10亿。 对了， 不要对号入座哈，导演朋友们哈。那这个把产业在这个关键的时候，懂不懂一定成为这个焦虑嘛？就像你说刚说那个导演，假如觉得不懂，他就担心没有市场。然后呢，就算做什么很严谨的读者调查也是应该的，在产业化的过程里面哈，用内地常说的话，必须的阶段哈，必须的过程。那好莱坞做的更厉害啊，也从早到晚做，对不对？拍到一半已经做了，不是说哎拍完才做，拍到一半已经找人啊取样 sampling， 取样代表来看看完问题怎么样，看到前面35分钟怎么样，感觉怎么样哈。所以我觉得没有问题啊。问题是说，假如只用这个来判断能什么电影能拍，什么电影不能拍，只能做这种投资判断的话，唯一标准的话，这个才是问题嘛。可是我们看到目前还没有这样嘛。目前好多导演，特别不是大片的导演哈，就是说很多中青代的导演都在做小版的电影，独立电影的什么电影？ 不是， 我觉得很好。 我可能讲的还不是这个问题。我觉得真正啊，它有意思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就好比咱们那天讲这个《琅琊榜》，徐老师，你有没有看这个海燕他的这个网络小说？很多人很迷这个小说。那《琅琊榜》也是一这样的一个那么的火的一个电视剧。但是你知道我看他的小说和电视剧的时候啊，我不禁想起那天王安忆，这个著名作家王安忆在这儿讲的一件事儿。他说他作为一个写小说的，他说他发现现在你注意到没有，类型小说起来了，电影也是这样，类型电影出来了。你比方说啊，你像我们的这个口味，我们是什么口味你能意识到吗？我们实际是老咸鱼的口味，老咸肉的口味。比方说咱们要觉得，就是说那天我跟一个这个90后的啊，一个女孩子也喜欢写东西，哎，我就跟她讲，比如说讲这个《三体》，这个刘慈欣的这个《三体》，她就说啊，她说这个，她说好多人说这个大刘没有文采，她说我不同意，她说你们没见过这个刘慈欣写的散文是吧？我就跟她讲一个，我说这个刘慈欣是当然是有文采的，但是问题在于啊，这事儿挺有意思啊。你知道我用一个中国画的一个理论来讲啊，比如说这个中国这个水墨的这个画啊，有一个标准，就是说啊，不光是形象，就是每一根线条，每这个毛笔每画一道都有独立的审美价值，就是这东西都美。可是呢，后来也有人否定，就是说所有的线条笔触笔墨都是服务于这个造型的，都服务于形象的，它本身没有什么独立的审美性。但是你看，你拿这个比方，就是说咱们过去看的小说文学，咱觉得这个文字本身就了不起， 一个能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，不光是你写了一个故事，更重要的是你创造了一个语言。你在这个意义上来讲，我们那个时候崇拜阿城，因为阿城几篇短篇小说、中篇小说，他这个语言本身，甭说他写的什么内容，他这个语言咱没见过，是吧？包括王朔，他这个语言影响了一代人，当时年轻人聊天的方式，就这种是我们心目中的作家呀，就说了不起，文学创造了一个语言。但是你看，到了类型小说，你侦探小说，你科幻小说哈，你只要哎达到你科幻小说，你把你的科幻写清楚就行了，你也有文采，但你这个文采是这个里头的，包括这个海燕写的这个《琅琊榜》的这个连载小说，我一看， 你还去看了？ 我看了几行，他这个文字啊，就完全是符合他需要的功能的，非常工具性的嘛，甚至咱觉得有点文签儿啊，一说就是这个，我觉得就是那种白衣胜雪啊，什么长安古道是吧？就是他们那么一种，你要照着咱们看这个鲁迅的语言，或者咱们形成的这种老咸鱼的审美标准呢，你就觉得这是个类型化，这就是类型化的小说，它的文字服务于它的内容也很好，那么很多人看着很舒服。相反，你们追求的那种文字的语言的艺术的那种东西啊，好像不是很多普通读者他们感兴趣的。 但是这两者不矛盾呢、啊？我觉得一点不矛盾，我觉得他得到了他的收获，他作为一个八零后的自己上班的，我觉得我这个人我还挺佩服他的，他自己有工作，就是一个忘了什么经销啊，总之是一个普通工作上班族的，在网络上写了很出名，自己也不从来不出来，然后引起你们这么大的梦，现在还变成连续，他有足够的回报。那你另外一些作家，你精雕细刻，你也有写得很长的，像张伟搞得你看都看不过来的，但是你得很多奖，像贾平凹这些小说你很难读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老牛肉干吧，老牛肉干 就是咸鱼， 那老咸鱼吧， 比不过这个小鲜肉的文字。 那么这个社会它，你就像你到食品商店里边，它有老咸鱼，有小鲜肉。 不是，相反 你就取消了，只有一种嘛，就不好。 不是，你相反，我插一句啊，就好比侯孝贤的这个《聂隐娘》， 对， 他就等于是把这个文字和语言呐、追求到极致了。追求到极致的结果是观众看不懂了，不知道你要干什么。 他不求观众看得懂，因为我其实刚好不是说跟你讲的不相关，我是更进一步，我是觉得不仅是没有矛盾可以共存，而更是当我们谈回电影，当电影在高度产业化的年代，然后把这个产业的部分先确定下来，我觉得对于所谓小众所谓艺术语言风格的电影也是非常有帮助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不然的话就没有人敢投资啊。我经常看啊，在90年代之后有一段很长的时间，台湾电影几乎垮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时候出来的年轻的导演，每一个都希望做侯孝贤，都希望做杨德昌，希望做蔡明亮第二。结果每一部出来的都是所谓的看不懂，一个镜头放在那边3分钟、5分钟，结果呢，老板不投资啊，他整个产业 观众也不干了， 对，观众也怕了，一听到所谓的台湾的片哈，台湾电影哎怕了，一定很闷的，我没有办法哈，没有精神跟能力去理解，那整个产业是垮下来。后来呢，台湾有个开始来了，大家懂得学一些拍一些都市的小故事。有些拍的比较悲情的，讲爸爸死掉，妈妈也死掉，老公也死掉什么，有些讲幽默的城市喜剧什么的，把观众重新养起来。然后呢，像我经常举例说哈，我们说王晶跟王家卫，对不对啊？好像两个极端，我经常这样说，没有王晶就很难有王家卫啊。王晶那一群人的所建立起来的电影产业规模，让人家敢说好吧，我赚了那么多部，我也要面子啊，我要拍一部好支持投资一部好的片，给我的电影公司拿个国际大奖。我觉得要从这宏观来看，这个没有问题啊。 而且现在的这个潮流和趋势是什么？我就你说这个延安呢、我觉得这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当中提出的路线呢，到今天由市场强制你完成了，实现了。什么艺术家，什么艺术人，你现在你不得不全心全意的为最大多数的人群。 不，毛主席的讲话只实现一半。毛主席说的是先普及后提高， 现在我们只管着先普及， 对， 没人顾得上提高， 所以叫做有叫什么有高原没高峰， 对， 还是没高潮什么的，嗯，就是说，哎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哎，现在有一个啊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，是一说谁都不能不服，哎，就是一个什么，不是，就是一个什么理由啊？就是说啊，哎，今天的人辛苦了一天，上班那么紧张，每天那么大压力，人家回了家开开电视，人家听你教育啊，或者说人家上电影院。人家也听你微言大义啊，人家就是要娱乐呀，你让人家笑一笑，让人家轻松一下，哎，这个道理谁听了谁不怂啊，是吧？咱们记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让观众休息娱乐这是没错的，中国目前的问题是它不仅是一个主流，而且它差不多吞没其他的所有一切，那个票房，一切都以票房，就是连比方说我们知道拍艺术电影的陆川，他也要在想怎么样把观众拉进来，那么这个就有偏颇了，就是说进去的观众，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年轻人都是大学生啊，大学生的比例已经超过所有就是进电影院的，比方说我们以说16到18岁这么一些人，10到20岁这些人，大部分都是大学生啊，虽然他们不一定都是读文科，但他们都是大学程度，大学程度的人，他们有权利欣赏《小时代》，有权利看《琅琊榜》，作为他们的精神调节，但是他们也有责任、有权利知道《红楼梦》是更好的东西，《战争与和平》是更好的东西。 但是你哎，我跟你说，这里边有个区别， 嗯， 《红楼梦》和《战争与和平》啊， 嗯， 需要更动脑子，需要更动脑子。 对， 你知道这事儿里边，我也是想起啊，我的一个，哎，咱们应该向一切人民群众欢迎的节目学习，对吧？哎，你比如说《康熙来了》，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向人学习，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呢？对吧？而且这两天那李敖，你看了没有？ 嗯， 咱们夸了一回小 S， 嗯， 李敖又骂了他一把， 嗯， 就说他用无知什么什么什么左右 通吃两岸， 通吃两岸呐，啊嗯，什么很多人 也骂，但也有点调侃了，也不是真的嘛， 是，我觉得都是各有各的一番道理，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从这个里边你可以观察呀，你比如说那天我就找一个孩子，他没有看过《锵锵三人行》，他就属于爱看这个《康熙来了》的那个观众。我想做个实验，我说你就看一回，他静静地坐在那儿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我通知他看，我让他看，我想问问他的意见哈。他过去从来没想过看咱们这个节目，然后他看完了之后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说实话，你们这个节目真的很好。他说我只要看进去了。我就觉得很好看，你没有废话，讲的都是信息量，都是我想知道的。他说没有问题，他说但是他说你知道吗？我们一天啊很累了，你看你这个节目啊信息量太密集了，我得动脑子，我得集中注意力去理解你们说的意思。他说你不像康熙来了，你像那个哎。我不用动脑子吧，我就哈哈哈我就可以笑，甚至我可以一边干着别的事儿在一边放着，这个气氛很开心。 很多人也是一般干别的事一边听锵锵三人行， 他也需要动脑子就是说他要听，所以我就发现贾樟柯的问题在哪儿啊，不是说懂不懂，你说人是傻子嘛，不是说懂不懂，而是说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啊，他不太愿意去动这个脑子，他希望能够做到一些最直最简易的最轻松的直接到手的这个开心，因为他很累了。于是我这个思路再往下延伸一步，你知道我可能是我胡乱联想啊，我就会觉得呢，怎么我比如说对我来说，就像你看他说90后的那个孩子就跟我说，他说你就像我们一天下来你说我们看书太累了，脑子太累了，可是对我正相反呢，我下了班一天也很辛苦，可是看书是我的休息啊。 嗯， 你明白吗？就是这个里头，我就觉得是什么呢？我们还有一种啊，从知识里头得到娱乐和放松休息的能力和习惯，但是似乎现在啊，有相当一部分孩子，他们不会再从看书当中啊，把看书当成娱乐了。而这个，你看我又瞎想。我又说这是不是我们教育的失败，因为我问他们我才知道我们小的时候啊看课外书的时间很多，那个时候老师还没收课外书还不让我们看了偷偷的看呢，可是今天的这个孩子他跟我讲 他说我们早上六七八点起床，就中国的应试教育啊，他一直都在写作业读书，一直老师还要加堂，到七八点钟回到家，老师留的作业做完，这作业可能都十一二点，家长说让看会儿电视都是很宝贵的。所以你看没有，就这种教育的模式使得他呀完全就是看字儿都觉得烦，看字儿对他来说是个负担，是个费脑子的事情。 没有，因为看书啊是另外一回事嘛。假如讲我回电视的话，我很好奇你怎么样回应那个小孩，因为他说哎这个很好看，动了脑子哈，可是我太累了这样。那我觉得说只要他看进去觉得好看，当你动过脑子之后呢，你就不会有兴趣看康熙来了。 嗯， 你就看不进去的嘛，你就觉得哎， 也不会， 没有什么好笑。那个这个假 的答案好像不是这样，但是我还是就要去看康熙来了。 对对，我觉得也不会哦。我觉得是这样了，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了。看书呢，对我来说哈、哦，看书就像吃饭，看电影呢就像喝酒，或者是好的甜品。电视剧呢，或者康熙来的呢，就是薯片。就是对我来说就是这么一个关系。但是您刚才讲的那个年轻人呢，他可能觉得他一天到晚都在吃饭，吃撑了， 嗯， 所以他晚上他不想你不要再给我吃饭了，我就想吃薯片了。 我就觉得有一个重要的一个，就是我后来意识到我们为什么跟相当一部分群众你不是一条心呢？ 嗯， 因为你像你为什么不看电视的？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们有一个习惯，我们这样的人也有一个习惯，就是。看书就是休息，甚至你让我看了、啊、我看 Discovery、 嗯、 我看这种纪录片、这个我也是换脑子，我也累了一天呢、啊、可是为什么我选择的休息的方式是在看这些知识，我就好轻松啊，就是我的娱乐。比康，所以我虽然夸康熙来了，但是我宁愿去看一个纪录片，我个人并不会去看康熙来了。 不过听你这么一说，我检讨我现在是比较堕落了、我现在看书的时间哈、啊，跟我二十来岁的时候比啊，肯定是减少了，换句话说饭吃少了，薯片吃多了。 那你跟上时代了， 薯片吃多了， 跟上时代了 啊！我现在花很多时间，比方说我全 Mad Men 的七季啊我都看了。 不是，对， 就是薯片呐、 啊。你跟上时代了，徐老师，我要向你学习，你明白吗？因为我现在 我这堕落了。 我现在的问题是跟他们就说，比如说这个康熙来了哈，我是正相反，你明白吗？我看康熙来了就像看书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这么成功的电视节目，我一定要好好学习，看看人家有何成功之处，这是我的工作。于是我就看完一集，我好好总结出来了，然后我还是去看我的书，下次我还是不会去看，我会觉得我时间太宝贵了，我不哪有那么多闲工夫老看康熙来了。 我到现在其实还是崇拜看书的。但是我读研究生的时候，我的老师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理论家，叫钱谷荣，现在讲快100岁了，非常出名的，他的理论著作是学术界地位非常高的。我们每次晚上到他那里去，他就告诉我们他在看连续剧，就是国产连续剧。我们当时几个研究生同学都非常惊讶，我们说钱先生怎么会看这些连续剧呢？但是我跟你讲哈，很奇怪，他就算看再通俗的剧，他也能从中看出很多文学理论，这个就是我们非常佩服的一个地方了。他从来不会贬低那些，就是当初那些非常通俗，就是像今天的琅琊榜啊，或者是范冰冰的那个武则天啊、武大头啊等等之类。他说他晚上就在那里看完了，但是也不妨碍他做大学者。我常常在那里检讨。 哟，那这是更高层次了，没有分别心。 对 是吧？ 而且你采访他，他一生你采访他，到现在还是说我就是偷懒的一个人。 没有，因为他有免疫能力嘛。因为看书这种事情呢，等于看很多事情，里面有不太对等的，你有一关一定要过的。就像你刚说那小朋友什么动脑不动脑哈，你有一关过了。过了之后你的世界就不一样，就算你重看那些，比方说宁年老师哈、啊，看那些他能够里面找到他的东西，那是你因为有些功课你以前已经做了，你有那个本领去看。就是我个人为例，我那天才跟我女儿说，我有个很不好的习惯，最近很喜欢看人家那些 YouTube 视频啊，大婆打小三的、经常翻着看。哇，我女儿就非常瞧不起我，你怎么看这种东西啊什么、 那我就跟他讲，哎，因为我有我的社会学的眼光去看，我想看出什么呢？我想看出一个 pattern， 一个调调，什么样的大婆会怎么样打小三？我很好奇，为什么小三不还手？按道理，小三更年轻，他应该更能打的。可是是不是心虚呢？是不是社会压力呢？还有我看一些视频是那些怎么样男人去抓奸的哈，到底那个男的有没有保护女的，女的倒过来保护那个所谓的奸夫的等等。我从社会学的眼光来看， 佳慧，我跟咱们真是同道、啊、我也经常用这个社会学的眼光看一些日本来的视频、啊、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你看就是今天的这个行内人都认识到一个共识，就是得娱乐者得天下。今天在中国，你玩别的你玩得了吗？玩新闻你玩得了吗？玩政治你玩得了？得娱乐者得天下。那什么叫娱乐呢？哎，娱乐呀、啊、也有比较难懂的娱乐和比较易懂的娱乐。那么得比较易懂的娱乐的得天下。所以你看这个喜剧片，你看到没有？哎，他们所有拿出来的，我就跟你说，这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，就是今天的人们每天工作了一天那么样的辛苦，他就是想笑一笑，你就是让他高兴，他不想动脑子，好吧？你不要给他讲这个思想那文化的。可是你知道，我觉得实际上我们还有进步的空间。为什么？你看好莱坞的电影，我认为他做到了一点呢。好莱坞的电影你懂吗？很多地方你也不懂，比方说那个时空穿越，对吧？里面涉及到的很多黑洞啊、量子力学的这些知识啊，其实有些地方我也没看懂，太快了。包括《盗梦空间》这种电影，有些地方我也不一定能懂。可是你发现没有，他这个懂不懂啊，一点都不妨碍观众对情节的这个理解和吸引力。你看他达到这个水平，就是说你有物理知识的人觉得，哎呦，有很多这个黑洞的知识，没有黑洞知识的观众好像一样可以当个大白故事、大白话的故事，看得津津有味儿。他怎么就能达到这样的一种？ 其实呢，对于文艺作品呢，懂不懂不是一个最好的标准，因为懂不懂呢是假定有一个标准的答案的。你一道题目，你一个问题，那你叫懂和不懂。好的艺术呢，它本来就有各种不同的答案，所以很难说。比如《红楼梦》，我们究竟是懂还是不懂呢？每个人可以从不同的方向来讲。越好的艺术，越是有各同的空间。你开始讲的现在导演担心这个呢，我觉得他们大概是担心票房。 票房嘛， 对，就是，他们呢自己呢又是文艺导演，他们想放低一些身价， 对， 但他觉得我已经放低了，你们还不喜欢，但这个我已经做出牺牲了，你还不买账，对不对？所以而且在比较人家票房更高的电影呢，好像越往这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下这样。所以的这点呢，我是理解这些导演的苦衷。关键还是在于什么呢？那比方说像一个我们的这个泰囧啊、港囧啊，其实都是那个宿醉那条路嘛，就美国不是好莱坞几个人喝醉酒那这个片子在美国其实也挺火的，他也拍了好几集。可是他呢，你如果说他好莱坞是一条河100部电影，他只是其中的一小块，他不成为一个大的主流。我们这里呢，真的比较要人担心的就是说，就像宿醉这样的电影变成了一个大主流，这是什么？ 主流也不拍得好啊。所以我意思是说，容易懂的东西也要把它拍得好。什么叫拍得好呢？里面很专业的部分的 Hollywood 里面的剧本， 这《玩具总动员》啊，好看。 对。